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亦庄亦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哎，今年高考的这个风头被南都的记者给抢了。往年我记得都是聊什么 作文啊， 作文啊，是吧？有什么奇葩的题目？ 对， 这个南都的卧底做的还挺漂亮的，是吧？他一整条链条下来，每一个环节相当于他都有过他的这些一手的证据了，都知道他们整个运作的模式是什么样子。听说现在官方他们是回应的非常快，这次6月7号一登报的时候呢，6月7号的晚上，湖北教育厅他们在官网就回应了，因为替考的几个大学生湖北过去的，那江西的考试院这边呢也是有过记者会，也发布了信息。那现在呢是说已经是控制了参与整个链条运作的这些人，那但是这个记者呢似乎他在江西境内的时候是遭到过一些破坏，比如说他是一个组，他叫做卧底调查组，就不单单是这个最后替考的那个南都记者一个人，他说在那儿他们车的那个轮胎被破坏了，还收到过威胁短信，但是现在还好，记者是平安的，目前还在从事其他的采访工作。 对，但是你能看到这件事最后一点，我觉得是做的稍微有点不漂亮的，就是他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替考人被替考人的姓名公布到网上，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份信息，他的个人姓名其实都在网上，完全可以使用化名的， 就叫李什么那个是吧， 李氏女。对， 哦哦，这可能跟他们整个的新闻操作和策划直接相关吧，因为你替考的这个人他们最后也要去核实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人嘛，是吧？ 其实他们已经核实过了，我是觉得他们核实完了之后可以向教育部门和警察提供这个人的真实信息就可以了，在报道的时候完全没必要把他的真实信息公之于众。 哦，这可能也是有一些的瑕疵，但是他本身相当于是卷入这个案子里面的，这个理什么的他自己也逃不了干系。 对啊，他整个团伙里面的一个人吧。 对，但他应该负上自己的法律责任，但是就公之于众的话，很多时候大众对他会，因为我觉得这有一点点涉嫌到侵犯他的个人隐私。对 对对对，这毕竟还是处于在搜集证据这么一个阶段，可能 而且被替考的这个人他本身是一个未成年人， 被替考的这个人是吧？啊，就是李什么的那个， 92年是 吧？还真的跑到他老家去核查，就是确实是有这个人。 对， 说他们家在上海做生意之类的， 对， 很有钱，但成绩很差是吧？ 而且很奇怪，这个人，假如说他是那个上海的，就如原籍的话，算那个山东人吧。 山东，对。 然后他找了一个武汉的枪手，然后组团去了 江西， 然后考试。然后我还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奇怪的。本身异地高考就有很多限制，然后他这种就找别的地方来，然后作为枪手考一，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背后涉及了很多不同的部门。 对， 这个利益链条真的很大。 哎，但是我觉得不新鲜的，我记得我们去年也是在这个时间也做过一期替考的，当时 河南， 对，河南杞县，而且杞县那个地方好几年，12年的时候，南方周末也做过一个，也是类似于卧底的，也是发生在河南，还有山西。考试的同学，那些大学生也是从武汉过去的，而且他们就， 你们武汉出人才啊！ 而且他们就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也不算是规律吧，或者说他们这个圈里面有一个习惯，每年高考还没结束呢，或者刚刚结束，就已经有那些线人、中介他们在考场外面等着，就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招募。说你明年你考上之后你有没有兴趣去加入我们这个，而且呢他的这个对象一般都是家里可能比较穷的那些孩子。 也不是，我看过有人说就是为了找刺激的， 又是脑子坏了。 但找刺激这部分 主要是， 不会是每年都参加。 对，主要是挣钱。你看他这次不是也披露了吗，你要是考上那种 巨好的最好的那些学校天文数字都不知道多少钱，天文数字是吧，911加那个什么 2211 985 和211， 对， 他考上你要也有几十万是吧，几十万十几万 少说几百万也都有， 几百万也都有， 都有， 你要是考上一般的就二本之类的也有个几万块钱， 一般是一本的话可以拿到二十几万，二本的话十几万，但是好像到考生手里，就是两万到七万不等，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中间各层克扣是吧， 对 对， 但是我看到就是这次说是有一个考生，他本来是答应了他女朋友要领他去日本玩，结果因为他大三了嘛，去考试的时候发现 还能记得 题都不会了，然后就把这个事儿给爆出来了。我看到网上微博上有人传了这么一个帖子，说是这么给暴露出来的，最早的线人是这么来的，当然这个没办法求证，但是也能感觉到确实有很多这个大二大三的想要再去替考的话确实有点难度。 对，就是你看他一整个链条就说明他从头到尾他都是进展的非常顺利，就没有哪一环是有纰漏的，所以这中间可能各个部门他们都有他们那个犯罪团伙的这些人里应外合， 对，而且我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说他是今年这样实名替考的，往年的时候都是完全伪造一个新人的身份，就比如说我们凭空捏造一个人叫樊二素，然后樊二素的这个东西全是假的，但是你最后去警察公安那儿核实的话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的，但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个二凡凡想要这个考大学，然后我以前是考不上的，然后我后也没有去参加高考，甚至都可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找到这个名额的贩子，我就买了凡二素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二凡凡就叫凡二素，然后我就有大学上了。 哎，以前还真是听说过，就是具体的细节我现在说不上来，就发现就这个女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是跟她当年高考的时候替考的一个人的名字给重了还是干嘛的，你干嘛笑呢，笑成这样王春雨。 我怎么想二分的二素 好像是同一个人是吧。哎，总之就是说她的这些造假的她是一整个链条，你要是里应外合了你根本就没人发现了，而且你看他这个是在南昌市里面的， 对， 你说你如果是在像河南那个杞县在县城里面，他可能那些监考老师只能凭肉眼，你说都是长得，他说他们专门找大众脸，就看你长得也像看他也长得也像就不好分辨嘛， 对， 但是你说在大城市里面他们有些地方都弄什么虹膜啊还是什么指纹呢、啊、是吧， 河南就指纹 是吧， 而且那个河南杞县的时候他当时 这个地方没弄， 他当时爆出来有一个学生他们是采这个中指的，然后有一个学生是把这个假的指纹套到了食指上，然后那老师都放他过去了、 对，这个我也看了，那个机器都响了，然后那个 报警了好几次， 那个学生说哎我摁的是中指啊，然后老师说啊那你过去吧，然后 所以就是一切什么手段都没用，最后还是人在执行，只 要 把人搞定什么都搞得定， 像 是执行 这次也是嘛，就有媒体他很细节的分析了说到底这个信息造假在哪个环节、然后最有可能的就是基层的信息录入的人员把这个照片替换了， 因为他说跟体检的那些他都可以连得上是吧， 对， 完全没有纰漏， 对，但是他就说这个基层录入的人员他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因为毕竟要审核的，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上层的示意，然后上层指使他这么做的，所以这个腐败的根基可能还是要较高层的中层的这些管理人员， 好，这当然了哈，最后替考的环节可能他花费的就是所谓的这些种种的高考你说舞弊的这些现象，它是属于可能技术含量或者说风险比较高，又或者说他花费的代价比较大的，你就考上一个好的钱都几万几十万不等的都花出去了，但是呢还有一些更加怎么说呢，就更加实用的一些作弊的这个手段， 更技术流的，对，这个是真人去替，这已经是很笨的办法了，但是技术流的就是人也不用去，安全风险又低，然后你花的钱又少，便宜实惠又好用。 咱们还真的是找到了一个他是跟这种作弊手段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技术人员是吧，我们来听听他怎么样跟我们介绍他这个具体的这种作弊啊，现在我们当年哪有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是吧， 对，顶多就是在桌子上写一个公式 长见识，来听听这位是在山西长治的无线电管理局工作的一位听众，他主动选择跟我们爆料，我们来听一下。 你们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防止无线电手段的作弊。 对，无线设备的一般情况就是像这种微型耳机，然后还有类似于这种 数字式的，就是它的原理就像那个汉显的 PPT 那种原理一样，但是它有时候可能会做成那种可以接收的，比如说笔啊、橡皮啊这种伪装成这样外形的这种无线电设备，进行作弊的这种，我们一般就是保障这一块。 但是这种现象多吗？你遇到的多吗？ 非常多。像高考还好，高考的话就是我们高考的话是2009年的时候有过，曾经有过这种作弊，他们是用的是通过对讲机，然后给里面的考场的考生来传答案，考生呢他们带的是这种小型的像米粒那么大的无线耳机和答案。然后2009年之后呢就一直没有，一直到今年我们又发现了一起数字速传信号作弊的情况，比2009年来说要先进多了。像今年用的应该就是我们叫做无人值守设备，它这套设备是手机蓄电池，然后还有一个语音转换器集成在一起的，就是说这套设备是无人值守的，人可能在很远的地方通过手机来激发这套设备，然后他可以通过手机来报答案，然后通过他的这个语音转换器把它再转换成一个无线电的信号，然后发送到考场内，然后考生应该是就是用那种很小的那种卫星耳机来接收的。通常这种设备的话，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设备监测的话是可以找到他的那个位置，但是一般是找不到人嘛，作弊的人是找不到的。 这种设备投入大吗？ 并不大，投入的话一套可能就是在1000块钱左右。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他们提供答案的时候也有人在考场里边答题？ 就是在我工作的这个地方目前没有抓到就是向外面传题的，但是我其他的地方可能抓过类似的，就是考生会将那种很小的那种微型摄像头，比如说放在可以当做衣服的扣子啊，或者是别在胸前啊、胸针啊之类的地方，可以带入考场。这种微型摄像头在开考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拍照，拍完照以后，然后可以把这个卷子传到考场外面，然后通考场外面再雇一些人来做这个卷子，等做完以后再把这些答案给他们传过去，应该是这样一套流程吧，作弊的流程。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好抓吗？就是咱们这边抓的话，是不是只抓到过考生？ 考生就不好抓了，因为考生他一般是这种是以接受为主的，就不好抓。像我们抓的话，可能就是外面这种发送为主的，就是包括像我们以前抓的，有些是直接是拿对讲机。在这个考场周围，因为对讲机的功率不是很大，可能在考场周围100米或者200米范围之内，他们就可以边说话，然后通过这种说话的方式往里面发答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抓的比较多的。考生的话，那就是靠监考老师了。现在监考考场上面可能应该也有这种专门监测微型耳机的这种监测设备，这个就是要看监考老师对这种设备的熟练程度啊，还有靠他们平常的这种监考经验来判断是否有考生在使用这种类型耳机了。这个我们这个是有这种，看他们有这种金属探测仪这种设备，但是我觉得他有时候可能毕竟考场在一定时间内人很多，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疏漏吧，在过安检的时候。它不像机场那么严啊，或者是，包括这种安检，可能也不是说专业的这种安检人员，相对来说可能会缺乏培训吧，我觉得可能会导致疏漏的。 所以其实就是想要抓到考生作弊的话，只能靠老师，技术上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 对，现在就很难，就只能是靠监考老师的平常多注意一些了。对，像我们。这种监测是监测不到的。 但是这像你了解到的情况，这种用无线电或者说数字信号这样的设备作弊的考生在全国范围内多吗？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产业化，已经形成一个非常专业的一套这种流程了。我认为是全国各地都会有的。 所以这个风险 包括它 你说。 因为我们每一年，就是参加这种考试保障，大概每一年有20次左右吧，20次左右有，就是各行各业的考试都有，包括医师的，包括经济方面的，包括这种法律方面的，就是各行各业方面都有。其实这种作弊情况还是很常见的，并且形式是他们的作弊的手段是越来越先进。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形式其实还是我们这边毕竟是人力啊，包括设备都是有限的，还是有些吃力的，其实越来越吃力。 好，这个我听出来意思就是说反作弊的干不过作弊的。 对，嫡长我退。因为人家反作弊的第一成本低，抓了顶多就是抓到设备，现在人都抓不到，你说考生本身就很难抓了。然后现在 但是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不了吗？ 解决不了。我也问他有没有这个信号屏蔽的，就能把所有的信号都屏蔽了。他说这个事儿干不了，只能去把什么移动联通电信的这种手机信号屏蔽了，但是无线电的信号屏蔽不了，所以他们只能监测是不是有无线电信号传送，然后去找这个传送无线电信号的人在哪儿，但是接收的人他们是查不出来的。 可能只能查到那个作弊的考生，可能都很难吧，就无法准确定位。 他刚才也说了，就是 更没法揪出来背后的人。 那今天咱们在这儿算不算给他们做无线电这种作弊的一宣传？万一宣传大家都说，哎，这个成本这么低， 没事， 而且你又抓不着，我都去做这种。 没事，央视人家都走过好几期了，成人考 是不是？ 对，成人这个考试的时候，成人自招吧，还是什么？他们当时在黑龙江做过一整期节目，还是考 MBA。然后就是全都是用无线电的，然后 就是做连监考老师可能也没法发现，会不会？ 我觉得吧，监考老师得看，因为我记得央视做的那个，他们的耳机还挺大的，其实是能看出来的。但是他说现在都是米粒大小的耳机，直接贴在耳朵里，那你确实是看不出来的。 但不知道现在这个监考老师，尤其像高考这么重要的考试，那种在场的监考老师还有检查那些人员有没有做过专业的一些训练 哈， 就能不能与时俱进，知道现在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 对，你比如说 我看一眼那种， 对，观察考生，他时不时的就看看手上那个手表， 对， 包括橡皮呀、尺子都可以用来做这个信号接收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太先进了，感觉这就是谍战大片。 哎呦，但是你想想哈，要是不干这种技术手段的人，那不是就相当于劣币驱逐良币，那太黑了，太不公平了。那 没有 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看有人脑子好不用的，这都是脑子不好的才用。 当然不是，如果有的他脑子又不错是吧，但他同时又弄些下三滥的手段，他这么一弄，结果你真的是一分啊，高考一分之差，你得全省你得多中间多少个考生，这完全是现在还是虽然很多人还是觉得高考是唯一改变命运或者说脱颖而出，它毕竟是一个全国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考试。 是， 那你分分钟你这么不公平下去的话，那他损害的太多的人的利益了。但是这次事件我发现更加好玩的事情是在舆论场上，大家对于南都记者用这种调查暗访的手段的争议， 是 就所谓的新闻伦理的争议是吧？ 对对，说他不应该去替考。 我当时都很惊讶，我看到这个就微博上呀，然后这个网络上对这个事件报道全都集中在这个卧底记者该不该报道这事儿。我倒是觉得为什么大家没有目光集中在这个犯案人员怎么绳之于法呢？ 超级奇怪的。好，那等一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讲为什么大家争论的这个焦点会在那儿，那这个地方又值不值得争论。争论过的话，他们过去是不是在圈里面在行内里面已经是有比较约定俗成的大家都方方面面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些惯用的做法，我们等会儿再聊。 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樊范。 哎，接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记者，他的手法遭质疑，主要说你怎么能用非法的手段是吧？尽管你最后的目的说是高尚的，是正义的，但是你也不能用有瑕疵的这么一个手段。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较真儿的话，咱还真能找到律师他们的回应。我这儿看到一个刘昌松律师，他呢就采访接受这个法制晚报的采访，人家就专业的回答说，因为记者他的行为主观上他没有替考的意图，客观上呢也没有实质替考的举动，他更不可能产生替考的后果，而是为了揭露替考、举报替考而收集证据，最后呢也确实进行了举报，根本就不能认定为有关教育考试法规定的禁止替考的行为，也不能对他的替考做出什么样的处罚。你看这是从法理上的。 对，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律师他讲的说，中国本身就没有把替考定为犯罪，替考一般是按行政违法处理，而高考的舞弊一般是按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来处理的，所以根本就不是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 而且这次我也学了一个词叫什么违法 阻确性 事由， 对， 就是说不是所有符合犯罪这个犯罪事件的这个特征的行为都是属于犯罪，就是包括什么律师的辩护啊，包括咱们这次这个 医疗啊、新闻报道、 体 育竞技都是违法阻却事由。他一般是认为说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损害结果，但是表面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实际上并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所以不符合犯罪的构成。 除非你卧底参加了什么贩毒或者杀人，他们就说那个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客观上就会造成很大的这个社会危害。 对， 那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是从新闻实务操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媒体人他们有更多前线的操作的经验。那我们先来听到的是资深媒体人施飞克先生的这个解答，他也是觉得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学界和业界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他觉得非常的荒谬啊，来听听他的理由是什么。 高考替考这个事儿，特别是成规模的替考，那当然是个事儿。你不管哪个地方爆出来，只要是成为新闻呢、成为事件呢，那相关的主管部门一定的表态、一定的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关心的就是说，现在引起网络，特别是传媒界、业界和学界的比较大的争议，不是这个事件本身，而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用冒名的方式去卧底参加这个高考，再来报道，所以这个方式引起争议，我觉得挺没劲的。这就不是个问题了呀，这种卧底做新闻这种方式和这种做法的伦理上是不是会有问题？这十几年以前在国内市场化媒体早就解决这事了，在国外也早就，在国外60年代50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早就把这事解决了，在国内的话应该说是90年代末21世纪初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呀。南方系啊、中兴啊、财经啊，这些国内的比较好的市场化媒体对这类卧底的做法，特别是一些都市报，在21世纪初办得比较好，都市报什么《潇湘晨报》啊、《大河报》啊、《华商报》啊，更不用说是南方的那些南方都市报啊，包括《羊城晚报》《新快报》，这些都是经常用的方式。不只是高考替考这类事啊，包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餐馆用地沟油这类事啊，或者是酒店里面那个星级酒店打扫卫生不干净，经常用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常规武器了，不是个核武器。那这种方式在新闻伦理上要注意哪些，有哪些技术规范，该不该做，这也是早就讨论的清楚楚的事儿。现在拿出来争议讨论是不是违法犯罪，该不该这么做，记者要注意自己的边界，我觉得非常荒谬。仿佛现在学界和业界这些人都从天上掉下来的，之前好像从来没做过媒体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一个是这行业很凋敝，这媒体行业整个特别不景气，不景气的话很多老人、很多以前的精干力量都走了，离开这行业了。不管是业界和学界，业界不用讲了，转行了，学界的话完全就剩下的是为了写论文评职称混一个饭碗的那些老师，而不是研究真问题一直跟踪这个问题这么久的那些真正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老师。所以这两块都空了，形成一个断层。一次是媒体的空间越来越小，能说的事儿越来越少。其实现在最大的新闻不应该是高考替考这事儿，应该是还是长江沉船这个事儿追责。媒体可能这方面都受到限制，不能做，所以就往这方面实践，形成了一些伪命题、假的热点、假的争议焦点。你像那个舆论环境变化，我给你举个例，央视以前有一个栏目非常不错，叫做《每周质量报告》， 专门监督这种食品加工安全当中的问题，他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暗访，叫卧底。我记得当初最出名的是两个事儿，一个说金华火腿有用的是敌敌畏加工，要防止这个火腿长虫子嘛，生蛆嘛。另外一个做的是那个重庆火锅底料，里面是放的那个石蜡，这是非常轰动的，非常那个传播效果是那比今天的高考这个热得多了。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当时记得我还在央视，这期节目最后都再也没持续了。没持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涉及到一个行业，就像火锅行业，它是有游学能力的，它是有博弈能力的，他们会提出来你这么节目一播导致我们这个行业一年损失几个亿几十个亿，这么多人下岗怎么办，摧毁了我这个地方的一个行业，摧毁了我这个地方的一个产业怎么办，那稳定优先呢。最后这类节目你们看每周质量报告就改成不是做这种揭黑的卧底的，改成歌颂的，他就开始歌颂奶粉，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 好，这个石飞克先生他觉得那是常规武器，不是什么核武器，也不新鲜，就说你即使要讨论的话，这十几年前就业内已经讨论得非常清楚。那当然了，像我等是吧，咱们入行也不久，咱们也没经历过他们十多年前的这个讨论。那么他们当时的这个讨论到底有什么样的结论，你说这种卧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他也给出了几条。 市场化媒体在这一块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个事儿，第一卧底是肯定要做的，只不过卧底的方式方法的问题。那些他们归纳了很多，已经大家形成了很多共识。比如说，首先是这个必须公共利益，这是必须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不能是一个私事或者一个很小的事是卧底。其次是通过公开采访的方式，那你就像地沟油这种，就像酒店的这种打扫卫生的那个，用非常糟糕的方式，包括高考这种，必须要通过卧底的方式，就是用其他方式公开的方式，你实现不了。第三个是那什么，你这种方式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所谓严格的审批程序，就是不应该是由记者自己，我想干什么事儿，比如说我想去嫖娼了，那我就卧底吧，抓住了我就说我在卧底呢，这肯定不行，对吧？这肯定不行，你得报你的相关领导、部门主任、编辑、部门主任、相关编委、分管编委，这个肯定是得有一套流程的。第四个是最后拿到的料要经过一套新闻专业主义的这个筛选才能放出来，也就是说不是完全就靠卧底的东西拿到了作为一个爆料。而是通过卧底拿到的东西、外面公开采访拿到的资料和背景的一些东西的分析放在一起，来做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平衡的有深度的东西，作为新闻产品对外释放出来。这一套已经没有什么那个，真的没有什么争议。你看21世纪初，包括中世纪时代的焦点访谈，太多这种暗访了、卧底了。因为暗访与卧底就暗访当中的一种嘛。焦点访谈到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公安局还是黄山当地的什么什么机构开设的赌场、地下赌场，那种卧底比现在的卧底难度可大的多了，没有人争议啊，放出来不用卧底的方式，你怎么可能来报道出这种地下赌场呢？公安开设的地下赌场这种取证难度这么大的这种调查，不可能完成的。 好，这个原则也表达得非常的清楚，而且看这次的这个案例，我感觉上啊，虽然他没有说得非常明白，我感觉上他们是不是跟警方也是通过气的？ 反正是在这个卧底的记者，他后来他明确表示说，卧底暗访行为之前是向警方报备的， 是吧？ 对 对，所以说这个不是说记者为了逞能自己去单打独斗，而且可能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是很危险， 是吧？很危险。你看他在南昌境内就已经收到那些恐吓短信了，如果背后没有警方的一些支持配合，说不定如果发生什么危险的话，恐怕也很难收场。可能 这就让我想起之前就是海天盛宴之后也有女记者被派到去做，就是假装外围女，然后深入组织，但是面试一说就是有些潜规则 露馅了，是吧？ 就赶紧退出了。这个包括之前在那个广东打击那个卖淫组织，那些男记者也都是现身，我觉得其实是很危险工作。包括现在很多记者其实是没有这些侦案方面的经验或者培训的。 所以你看网上有的人在那儿争论，就说你这个记者是不是抢了这个警察的活儿？其实你想想看也挺好玩的，就这个问题提出来。那记者的活儿是什么？他主要是为了满足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就是说他的行使他的这份报道权基础在于公民的权利，可能 但是你想，他警察的这个行为，他主要是来源于公权力，就是说如果法没有授权，他是不可以为之的。但是这个记者的这个行为，我是看有人这么分享，说是法没有禁止你就可以这么行为，所以他两个不是说你互相去钳制，或者说你干了我就不能干，反倒是说你两者应该去配合。而且你想，那个记者他就一记者呀，他都能深入组织里边是吧，拿到这么多很核心的这些证据，你说专业的警察干嘛去了？ 对，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我以前特别想做一个调查性的记者，然后我还专门去买了一些国外的教材回来看，我就发现完全不适用，然后我就放弃我的理想了。为 什么 呢？因为他们国外的调查型记者很多东西他们不用深入实地去取证的，因为他们的很多材料都是公开透明的，你完全可以去档案馆啊，或者去那个市政厅去调你要想要的这些文件和资料，然后你可能从这些东西里面抽丝剥茧的就能找到线索，然后就发现了什么。但是在中国这些东西都不公开啊，你找不着啊，你要想做调查性记者的采访，你就只能采取卧底和暗访的方式。对， 我觉得 这个东西还是得经过，我觉得还是得经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太刺激了，我这种心脏承受力受不了。 我觉得他说那种外国情况，外国那些记者情况，可能大多数适应于比如说调查某个政治事件，然后可能采取一些政府的材料来印证有什么犯罪行为。但是像这次这种作弊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记者那么像人称放蛇进去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收集到从就是一锅端从头到尾的这些证据，是非常难的。 就是你正面采访，你用正当的手法，你是没有办法去获取这些材料的。所以也是跟史威克刚才讲的，你这是符合第二点的原则，我正当采访没有办法，所以我没办法我才用卧底。你要是能正当的获取那材料，谁用这么大的这个风险？ 对 啊， 而且 这 次特别讽刺，那记者如果不在考卷上写我是卧底的话，那监考老师也没有人发现呢。然后 因为从监考老师说，他们一开始不是没有那个二代身份证扫描仪嘛，所以没办法验证那身份证的真伪，但是只看照片、准考证和人三证是合一的，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你只能放他进去。 好，那当然现在更想知道的就是官方，你在知道这个链条之后，你能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去改变。那说回来南都的这次表现哈，我们还请了一位在业内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媒体人，他是前英文的深圳日报的总编辑，那现在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新闻系当教授，那他呢可能跟我们分析就更加的学理一些，我们也来听听辜晓进教授的分析。 首先我对这件事呢是持赞同和钦佩态度的。做卧底的采访或者说暗访，我们在业界操作当中呢要遵守三个前提。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件事情呢要符合公众利益，不是哪个个人或者哪个机构哪个单位的私利，是符合绝大多数的公众的这个利益的。第二个呢，你要达到这条目的呢，你用其他的手法已经无法完成，也就是你已经穷尽了其他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不在这个过程当中诱导犯罪，就是所谓的钓鱼执法或者引诱你去做我想让你做的事儿。那从这三条来讲呢，这个南方都市报呢这个前提都具备了。作为一个主流媒体的记者，持续七八个月来进行长期的卧底，最后呢挖出来一个有组织的持续数年的上线下线这样的一个弃稿集团。那么这种事情呢在过去是从揭露出来的情况下是前所未有的，只有媒体通过这样的形式最后捉到了这一点。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大家现在整个网上大家争议的地方，就是一旦进入考场实施这个代考的动作，那么他就有可能涉嫌违纪。我们是不去说他涉嫌违法，但是涉嫌违纪是肯定的，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动作一旦实施了以后，不管你的动机如何，你也是在相当于做一件法纪所不容的事情。我记得十多年前南京有一家报社啊，我不点他的名字，他们派一位记者还是个女记者卧底自行车偷盗集团，当时卧底好几天啊，最后写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报道，也引起很大的震动。但是呢那位记者呢最后也是实施了偷盗，就参与了一起偷盗行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更深的内幕。但也正因为他实施了偷盗，所以后来在司法层面在法律界呢大家对此就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已经也参与了犯罪。 所以因此在我们暗访或者是这个卧底采访啊，最后的一个动作截止在什么时候，掌握到什么限度啊，能不能既完成的任务又不去违法或者违纪，这样呢确实值得我们业界啊好好研究啊，业界和学界都应当去研究在这个操作层面怎么样来完成，法律界也应当思考这件事。 嗯，您以前也当过报社的主编，派卧底专门做这种暗访类的调查报道，之前会不会先咨询相关的单位，比如说像公安呀或者是法律，甚至会不会先跟公安打好招呼协同合作 啊？因为暗访呢是在其他公开访问无法实现的基础上进行的啊，比方说我们过去去派记者去暗访这个私宰生猪这样的事情，因为过去的公开的报道当记者一到还没到呢他们已经都知道了，知道了消息了，然后去私宰生猪呢他最后这个现场又是比较危险的啊，记者去采访这样的事情我们过去都多次组织过这样的甚至我们也有记者去假扮是卖鱼卖虾的去看那个欺行霸市的这个情况，最后被人家发现还被打了一顿啊，这种事情都有的但是过去说老实话在一二十年前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去咨询法律界的意见，我们只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们这件事情做的从这个媒体的原则上来做有没有错对公众有没有危害，对被采访的对象有没有涉及到他的这个隐私，我们用根据自己这样的判断就执行这样的。所以以前这样的采访活动呢从来没有引起法律的纠纷所以这个媒体呢大家都在这样做，近年呢我觉得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而且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这个法律的意识大家也越来越强化啊，所以我觉得在组织这样的行动找法律专家咨询一下是比较好的。但我也认为中国的现在这个媒介法不像美国有那么完善的媒介判例，这个也没有完善的媒介法中国的法律界的人士也未必都能给你非常好的咨询因为这个还都是在摸索和建立规则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既要咨询也不能完全这个还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记者假设已经获知了有违法犯罪的这么一个线索，他这个时候不应该选择先报警吗？然后再自己独立调查，还是应该等这个犯罪已经成为事实了之后再揭露给公众，然后这个时候警察再介入？您觉得哪种做法其实是更好的？或者说这个记者存不存在私心，就是他想把这个调查完成之后再让警方介入？ 我倒觉得他的这个报案的节点是越往后越好因为我们中国现在目前这个一些局部的腐败现象确实比较严重，从这几年这个团伙能够持续30年都在存活有内应的情况下看，我们的记者如果像教育主管部门或者甚至像警方报案让他们接着调查，可能会得出我们不想要的结果就是在某个方面不了了之所以记者有这个考虑，既然要卧底，既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策划，就是要把这个事实最后能够弄得水落石出，就尽量把这个事情搞得最后清楚，一直到最后能够呈现一个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事实链，这也是媒体大众传媒的应有的职责所以我的观点是他如果提前报可能会得到不好的效果，可能会前功尽弃，尽量配合报，这个节点是越后越好，但是就是进去代考实施这个代考动作，这条是最好能够避免。 好，总体来说呢，顾晓静教授还觉得南都记者干得漂亮，是吧？ 对。 除了刚才你开头讲的那个，最后你成文的时候的那个报道，可能有一些的瑕疵，毕竟是未成年人，公布他的照片，公布他的名字在报纸上，这个是不是有点欠妥，是吧？ 对，确实，顾晓静教授他也是觉得，这个记者在操作的时候完全可以避免公开他的真实姓名，完全可以采用化名，所以他也会觉得这可能是唯一南都这次做的不好的地方。 对对对，但是我翻查就是过去哈，两三年前应该是12年。 南方周末他们也有两篇报道，一个叫枪手在行动，一个叫买枪，25,000上一本。当时呢他们就报道了起码有四个犯罪嫌疑人，就是一个是组织去河南杞县替考，一个呢是组织去山西应县替考的两个人。但最后呢就很好玩，他们那个命运截然不同。组织去杞县的一个姓张的一个姓李的没有被起诉，但是组织去应县一个姓谢的姓任的两个人分别获刑11个月。就原来他们在这种判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区分，就是你拿着雇主的身份证和这个准考证直接进场替考，那个叫做应考。但是你如果呢是通过伪造证件瞒过监考老师审查进行替考，它叫做软考。就是你在过往的判例中对软考他们是有很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对于这种硬考他没办法。就最后呢就说你硬考组织替考的行为，就是一般它是秘密进行嘛，就不同于这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这种聚众。所以呢他的这些就这种没有任何事情的那两个人，他说他们的这种替考行为就不具备像什么软暴力啊或者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心理不安的这种特征。到了最后你就发现咱们的法律它其实是有一些空白的，相对于那种所谓的硬考它没办法。 我之前也有查说说依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置办法这个2012年的修正版是说，这个在考试各除了这个惩治办法除了是成绩无效之外，然后还会就只会让你停止参加该项考试1到3年，然后或者是停止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到3年， 就说处罚太轻了。 对，他也不会记入你的个人诚信档案。在国外， 但是学校说会开除，如果有发现大学生就本校的学生参加这个替考。 而且我看最近网上流传的帖子说，这两天高考嘛，教育部下文说，规定所有的在校大学生这几天不能离校，辅导员都要去查，就防止你出去。 对，南都也在呼吁说，大家要看好自己的学生。 对，我看到一个现象啊，除了这个替考的人他本身受到处罚不严，或者说去被替考的人他也得到的这个处分不严，串通做这个行业的人他本身受到的这个处分也不是那么的严格。因为你像在2014年6月份这个河南杞县的这种高考替考事件，可以说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最后有82人分别受到了党政纪处分，只有5名教师和职工被移送了司法机关。再往前2006年6月的时候，陕西洋县高考替考事件，17名相关责任人员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处分。然后2007年6月河南善城高考替考事件，有10名工作人员受到了党政纪处分，只是党政纪处分而已。 对， 但是好像是高考的舞弊组织者那种的会罚的稍微比较多，因为它属于非法经营，就是涉嫌有诈骗罪。我也看到好像是刚才春雨说，让我想起来2001年那次也很大，就是广东省电白县原教育局长陈建明，他就是因为高考舞弊案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但是后来大家发现，就时隔了8年之后，然后大家发现这个陈建明并没有被送到户籍所在的地方依法监管，而是用各种理由然后出来，一直在外面一个隐居在一个楼里逍遥法外。 你看这真是中国式执法，你别说远的地方，你在香港呢，它是如果发现替考，它有这么一个法律，就是刑事罪行条例，就直接是依那个法办。它会有一条呢是虚假文书犯罪，你最高你可以判到14年判刑。台湾也比咱这儿严，就是你可以，当然它没有香港这么严，它有1年以下的徒刑。就如果说妨害考试罪也是以这个罪名为定，拘留1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在美国的话它就更严重了，就是说直接是妨害国家安全就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是新华社的报道，2002年的时候，当时呢是发现有在托福考试作弊的外国留学生，最后呢他们的司法部的官员说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所有的逮捕学生都是阴谋欺诈的指控。那5年监禁，$250,000的罚款，逃不了。这个是你看中国的就犯罪的成本又低是吧， 是 你看风险又小。你南都记者他这次中间的各个环节你都没有出什么就好像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节点， 没错。 所以你发现记者年年都有类似的报道，但是 你看，说不定明年还会再出来，没 用。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你得，我觉得应该借这个王岐山书记说的一句话，反腐是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这个高考替考也是应该做到不能替、不敢替、不想替。 对，哎，这个总结的好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聊一聊，你怎么有办法可以做到这几项呢？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刚才春雨总结了九字真言，不敢替、不想替和 不能替， 是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你要，其实你在任何一个行业，你说违法犯罪，它都可以套用这么一个规则。 对。 但是你为什么好像多很多很多的行业大家都做不到？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社会整体的治理，它每一个环节它都是有纰漏？ 我觉得是 有 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像樊素说的漏洞，我们中国长期存在的这种官本位，然后勾结以权谋私这种现象它存在，然后对他们的处罚又太轻。第二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很多时候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我们轻视了它的危害，然后反而纵容了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就比如说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有学生包里就发现了小纸条，可能跟考试无关，甚至有一点点关系，本身也不是作弊，然后但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个现象，因为他们会事先声明你要没有任何跟考试相关的带字的东西出现在你的包里，然后你的整个全年的成绩全部作废，你要重考， 代价这么大。 对，代价非常非常大。而且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他本身就真的是带了小纸条进去的，结果被抓了，结果他要发动全年级所有的中国人给他写求情信，然后我说你这别给中国人丢人了， 对，你还绑架所有人，所有人的名声都被你搭上了。 对对，所以我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耻。但是 后来呢， 反正我劝他们大家别签别签，但还是有人签了，没不过面子嘛。而且很多时候如果你发现是替考的，马上遣返你回你的原国， 危害国家安全。 倒不是，他是十年之内不许入境，然后这个危害这个他们的判处就真的是很严重的，他们把这个事情上升到非常非常严格，所以他们在学术方面就出现造假的这种现象很多。 就是你看一个社会，他对于诚信对于公平，他到底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去维护它，也足见这个社会对于这两项品质的尊重和重视程度，是吧？ 对对， 你说咱们这儿，哎呀，它也没造成什么人命伤亡，不就考个试嘛，你就算了。 对。 但是你说，如果方方面面都是这么想的话，你整个社会就丧失公平。多少农家子弟，虽然也很多人现在农家子弟弃考不考了，觉得我考上我出来也找不到工作，我干嘛还要上学？很多人都怀疑读书还能不能改变命运。但是你对于更多想要去接触到高等教育，或者说进入学校里面，你重新可以接受到更多的新鲜的思想，还觉得学校能够启蒙你的话，那可能人家真的是唯一的机会。 对， 所以大家你就应该像学美国危害国家安全，你就把它上升到特别高的高度。 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们光讨论这个有了有这个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了这个需求才会出现了这个市场。 就说高考还是指挥棒，人生 的指挥棒。我刚才有说还有第三点就没说完，就是咱们这个高考制度设计可能确实跟国外相比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除了高考，我没有别的办法改变我的命运。 对，而且高考是一考定终身，不管你的过往，如果他管过往的话，那这种替考现象绝对不会发生，因为你以前的成绩都那么差。我们拿来看对比一下，你高考考得再好，那我们知道你这中间除非你真的是后期特别努力，要有东西能证明，否则的话你这个成绩肯定有问题。但是在国外很多时候它是参考你以往的成绩，包括你的几次考试成绩都需要提交的，然后这样你就很容易判定这个学生他的真实水准是怎么样的，就也避免了这种现象发生。另外一个也是更公平的一种竞争。 但是 对，我觉得包括现在就是家长的心理也有些扭曲了，就为了这个高考就是不惜花上这么多钱然后找一个替考的。我觉得有这些钱不如 把钱给我吧，我们帮你教孩子， 把这个孩子好好培养一下。 就是说你要是没有高考的话，你没有别的办法去成才以致成功嘛，是吧？ 你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刚才春云讲的那些，你看你平时的表现，平时表现还不一样可以做假， 哎、 高考都能做假。 哎，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我现在忽然觉得他们美国这大学，你只要捐了足够的钱就能去，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事儿，就省得大家把这个钱花到冤枉的地方。 对，你还不如是吧？你就正大光明，就是我花钱我捐款买来的这个名号，也比你中间是吧弄这么多，估计家长也挺操心的。 嗯、 你要每个环节打通，得给多少人打交道是吧？ 对。 好，这个建议靠谱啊。好，这个今天三立化新闻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樊樊， 拜拜 拜拜。